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 彩。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同时也是书评人严桥。严桥，您好。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 严桥，你写过东西哈？ 对， 写过东西，然后应该有稿费是不是？ 写东西一般都是有稿费的。 啊、对，比如说我现在哈，想请你吃个饭，说小严同学啊，我觉得你写东西挺好的，我想给他拍成电影、电视剧啊，然后在网络上播，然后呢还要卖到国外，改编成其他国家的文字语言啊，在外国播，您开个价吧。您会作何感想？ 我觉得这个行业里面，大家对著作权的这种概念在中国其实还不是非常明晰的。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过编剧或者影视经验的人，他可能会对这样子的一种提法会比较敏感。那第一，这个我们会界定，我们在这个餐桌上聊的这些东西，如果是属于特殊的一个创意的产品的时候，这个著作权是属于您，这个拍片方啊，还是说属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前一段时间闹得很沸沸扬扬的，这个《芈月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委托创作的概念，就是说好像工人的包工头一样的，我花了这些钱，你是不拥有著作权的，你只是在打工。 哎，你看，各位听众朋友，没想到哈、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么复杂哈、得坐下来慢慢聊。 对， 有的时候呢还不能是两个人坐下来，得一群人坐下来啊，慢慢捋这里面啊特别复杂、错综复杂的关系啊。所以说啊，这也就是让很多读者想不到的事儿，让很多观众想不到的事儿。哎，明明是一部好的作品，为什么这些圈内人士打来打去啊，吵来吵去啊，有的时候呢还上法庭了。 因为各方的利益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终的归结还是说我们要更加了解这个著作权，像这样改编权这样简单的这些话题，其实它里面是藏着很多的玄机在里面的。 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哈，这 个、 后宫《甄嬛传》大家都看过啊，2011年的时候呢，以高达2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公司啊，卖的是什么呢？独家网络版权。就是说我可以授权你在你的网站上播我们这部电视剧了，那么别的网站是不可以的，你是独家、 垄断性的、 电视台单说啊，或者是其他的跟网络没有关系的播出机构，那再单说啊，我们一个一个排队来卖，一个一个排队来谈价格。所以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热播的影视剧背后实际上是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那这个钱分给谁，怎么分，这都是哈、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啊，每一个产业链的人都要关注都要关心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文学版权的事儿。其实要往回追啊，文字作品改编成其他的这个艺术作品，那很早很早就有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比如说啊，咱们古代的三国演义， 红 楼 梦， 水浒传，您说哪个说评书的把水浒传改编成评书，水浒传的后人管他要钱呢？ 好像没听说哈。 对，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这样子的加入国际的这个版权公约。 嗯， 那时候我们可能，你看这个街上所有的书还是盗版的书，你可以看到很多马尔克斯的书， 嗯、 那都是没有经过授权的，直接就可以出的。 嗯、 所以影视这块可能也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三国演义》这个作者，那他其实是一个公版书，所以你怎么拍都是可以的。 嗯、对，其实我们往前推个几百年，世界上也没有说有这样的一个版权的概念啊。 对，还是一种约定。 对，你比方说在英国是吧？这个要上演一部戏了，那这部戏有可能是好几百年前人家写的，对吧？那么我只是改编一下。你说我需要向他的后人付费吗？莎士比亚他写的戏剧我到中国来演哈、啊，或者是我变成了其他的一些音乐剧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戏剧啊等等，我需不需要付费呢？其实以前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少这样子的， 很少有这个概念哈、啊。慢慢的呢，就是随着这个影视工业化的逐渐的渗透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而且呢是全球的蔓延，大家就觉得哟，这个拍电影做影视戏剧啊，能挣不少钱。那么作为编剧来说呢，他们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是属于弱势群体，他们苦哈哈的写，最后呢挣大钱的是谁呀？演员啊，导演，或者说这个投资的公司。 即使到现在依然也如此的 啊，也依然是如此。 演员会分到一半左右的这个利润。 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一些电影电视剧作品哈、啊、 嗯， 比如说今年热播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嗯， 路遥的生活在当年那是很清贫的。 对的。 还有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是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还有芙蓉镇，这也都是改编一些同名小说。另外呢，像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改编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 这个我加个题外话哈、 嗯， 刚才这三部小说其实都是出自于这个文学的杂志。其实大家可以很明白， 啊、 包括这个余华的《活着》呀、 嗯， 苏童的《妻妾成群》啊，王朔的《动物凶猛》啊， 嗯、 这三个故事都是发在这个上海的一家文学杂志叫《收获》。 嗯。所以《收获》杂志其实输送了不少这个电影创作的灵感。 对对对，而且你可以发现当年的这些电影基本上都是从纯文学杂志上扒落的下来的。 对， 而且当然这也跟那个年代它文学发表的渠道很有限，那时候网络的渠道还没有开发出来，所以大部分的人找这个故事大部分都是在一些文学杂志啊，在一些可能有一些不错的作家他出现的一些短篇中篇的小说里面去找。 因为在当年啊，这个电影电视剧啊的这个火爆程度远远不如现在，它这个票房也远远不如现在，包括一些衍生的东西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改编成什么游戏啦，还有改编成什么其他的一些作品啊，都在当年不可想象。所以说呢，这个市场也就那么大，相对于这些创作者来说呢，他拿到的收益啊也就很少。所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些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啊，现在不同了，现在这种网络剧啊，现在这些流行的一些电视剧，大家从身边的人讨论当中就能看出来他们巨大的价值，谁都在看。我们打开这个电影电视剧这个网页之前得看90秒的广告，这广告都是冲着它来的，所以说蕴含了很多的价值。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啊，怎么啊这个价值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要说咱们最近这些年看到的被改编最多次数的文学作品， 嗯， 我觉得当属金庸的小说哈、啊。 对，金庸的小说是一个高峰，而且你发现就从 TVB 时代以来、 嗯， 我们就基本上是在金庸的所有的这个武侠小说里成长起来的。我们有很多的人小时候的记忆都是在这个金庸的一些 TVB 的电视剧里面出来的。 嗯，我觉得金庸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不仅是在写作方面，他呢在某种意义上呢是开创了大家认识版权、了解版权的这么一个里程碑。1985年，香港 TVB 也拍摄他的武侠剧《雪山飞狐》， 嗯， 当时也都是，用现在话来说啊是，一线演员，赵雅芝啊、吕良伟呀、谢贤 哦，这都是当年的大咖， 是吧？都是当年的这个一线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好多小说都被拍成了电视剧。那么到了，应该是在2000年以后， 嗯， 中央电视台要拍他的《笑傲江湖》。 对，那是我们算第一次很完整的制作金庸的小说。 对，这是内地和香港的一个合作啊，划时代的事情出来了，大家都想不到，他以1块钱的版权费卖给了中央电视台改编权啊。 对， 1块钱。 我记得当年还是一个很大的新闻，然后我们还一直在讨论金庸老先生为什么用这么低廉的一个价格来把这样的一个版权送给中央电视台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这个。但我想那时候可能他的讨论，大家的讨论可能是集中在想，我们所有的对金庸作品的想象都是集中在 TVB 的这样子的一种港剧的这种想象。我们在想，如果我们国剧来拍这样子的《笑傲江湖》，是不是会更具有文化气息啊？那时候好像我记得好多的新闻媒体是在这样子的讨论的一个话题里面，会不会让这样的一个剧作又还是有那一股子港味儿的那种对白的感觉。后来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蛮开心的，觉得这个国剧里面的这个底子要比港剧好很多。当然制作成本也上去了。 对，我们先不说他拍的这个内容如何哈，他是开了一个先河啊，1块钱卖版权卖改编权。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就是让大家觉得哦，原来电视剧还可以这么拍，原来作者还可以这么好说话，这是为什么呢？他实际上他背后呢是想要进行一种融合，一种制作方式上的或者是同业之间的这种融合，这是我的猜测啊。还有呢，就是金庸老先生他的这个对于钱的这个想法，难道他觉得他不看重吗？不是，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嗯， 周星驰在后来拍了一个电影叫《功夫》。 嗯，《 功夫》好像跟金庸的小说没有什么联系啊，但是呢他给金庸先生付了6万块钱，属于知识版权的范畴。为什么呢？因为《功夫》当中引用了金庸笔下的6个人物的名字或者是作品的名字。 嗯， 片中的房东和房东太太自称是杨过和小龙女。 嗯， 还有《神雕侠侣》等等。当时金庸对周星驰说，你用了6个地方，每个地方呢给1万块。后来周星驰给了金庸6万块。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的一个案例。 所以金庸先生他不是说他不在乎啊， 对， 他是该在乎的时候在乎， 还是很在乎。 最后这6万块钱他捐给了海啸的灾区。 嗯， 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啊，就金庸先生曾经啊， 嗯， 躲过一次海啸的灾难。 哦， 他本来要去那个地方度假的，后来赶上一次大海啸，他没去成，因为他们订的一个房间恰好有房了，要不然的话呢，他可能还住在一个很高档的酒店里，那个酒店最后被夷为平地。他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个人的情愫在里面啊，把这6万块钱就捐给海啸的灾区了。这是啊，其他的一个内容我们暂且不表啊，来说说金庸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您有什么样的分析？ 我个人觉得一个作家的知识产权其实很多人会直接把它等同于某种经济效益。 嗯， 那我们现在其实从互联网这个行业的人来讲，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语叫免费。 嗯， 那大家都明白免费其实不是这个天下掉下来免费的午餐。 嗯， 就是如果在某一个阶段免费，它其实可以达到宣传的最大化。是这个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其实金庸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1块钱卖一个版权，那它可以在那个时候，第一它可以普及，第二当然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小人之心去这么想。如果我就像亚马逊去卖书一样的，我的第一本书可能叫《笑傲江湖》，我是1块钱卖的。 嗯， 但是第二本书我可能就很高的价格了，那第一本书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免费打了一个宣传这样子的。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金庸先生是这样的动机， 他还有 商业的角度，对，他也不缺。 对， 就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这样子的思路是完全可以的。 嗯， 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金庸先生最 最初衷可能还是希望去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鼓励， 嗯， 更好的这种把版权中的文化传播最大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好像张纪中去拍金庸的小说，他其实不完全是把它变成复制成港剧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他可能还是想去拍金庸小说里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呀，包括和中华的这样子的一种气息相融合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可能金庸小说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本质上是想到了能不能有一种新的形态来传播， 对， 哎，让大家更靠近金庸小说里面的这种文化。 我想啊，当时啊，他们想到的绝对不仅仅只有市场。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说，他金庸是不考虑市场的，但是他这样的行为本身，他还是可以完全市场化的。 哎，事实证明也没赔钱是吧？ 当然没有。 哎，不过啊，金庸先生呢是这个圈内大家公认的啊侠者。哈哈， 对对。 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在圈内的这个评价呢就褒贬不一啊，甚至呢因为一些纠纷啊被人告上法庭。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版权的交易也好啊，或者说呢我们文字的这个创作的改编也好，是有争议的。咱们在国家的一些著名的啊电视台看到的一些电视剧啊，虽然播了，但是底下呢还是有争议的。比如是什么呢？比如说琼瑶的作品啊，大家都知道琼瑶写了很多的小说啊，《梅花烙》是他其中的一部啊。那么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宫锁珠帘》，前两年在湖南卫视啊播的是非常的火啊。这本剧本的编剧呢，名字叫于正。 这也是很著名的一个影视的制作的工作室。 对，琼瑶呢把于正告上法庭，说这个《宫锁珠帘》啊，这部电视剧啊，跟他的小说《梅花烙》有九个情节相似。一审已经结束了，二审审完了没宣判呢。一审当时法院审理认为，于正等五名被告侵犯了琼瑶创作的《梅花烙》剧本的改编权、设置权，就是说这个没有经过人允许。 这个我觉得也是现在我们做这个影视编剧这个行业普遍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像前些年我们遇到了一部戏，和对方的戏的这个名称是一样的，但我们后来去问了一下律师，这个著作权法它是不保护这个名称以及创意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维权起来会很困难， 很困难。 如果你发现你的故事的这个框架和对方是一样的，那么你是没有找到太多的这个证据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容易把对方告下来的。 这个官司打得反正很辛苦， 对， 啊， 非常的辛苦。 一审呢是琼瑶方胜诉啊，判于正方啊停止复制、发行、播放，赔礼道歉，还要赔500万。不过呢，于正方当时认为，我们这部电视剧啊，有1000个情节点，你说我才复制了9个啊，或者9个跟你很相似，这个比例能不能构成我侵权呢？ 这个也是普遍很难这个证伪的一个概念，因为小说的情节，其实大家也很明白，你不可能在情节的套路上面完全不雷同。所以说，琼瑶的这个，我讲他可能是找到一些更切实的证据，能证明这个于正方是抄袭了他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啊，包括这样，只有在这个细节很确凿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当年那个郭敬明去抄袭庄宇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的时候， 这郭敬明本人自己认了， 对，自己认了。然后第二是他小说找到了大量的细节可以证明是抄袭的，如果简单意义上只是情节或故事框架是雷同的话，我们现在很难去维权这样的一个案件。 当然这个是一事一议啊，具体要具体分析， 具体的 二审还没有出结果，但是通过这样的事儿呢，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咱们关于这个著作权在国内啊，绝对不是风平浪静的， 对 啊，大家一团和气，偶尔还是要有一些纷争的。那您觉得啊，这样的一些纠纷对于我们整个市场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是不是可以越离越轻啊？设置出一条界限，或者是一条隐形的界限？ 我前些年呢和一个很有名的编剧哈，这里我也不说他的名字，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他的故事， 嗯， 也是你刚才说的，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老板请了他吃饭， 嗯， 然后呢 就跟我刚才开始 的 时候跟你聊的一样，是吧？ 故事的创意，那他就也就因为也是朋友，他就告诉这个老板如何如何，如果我来做这个电视剧，我会怎么编这个故事。 嗯， 后来他就发现了有一个跟他故事创意一模一样的一个版权的这个备案，就是这个包括这个项目已经开始启动了，只是用了一顿饭的这个代价就换取了他一个很好的创意。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著作权这个领域里面，你会发现创意这个词语它是很暧昧的， 嗯， 就是所有的人去复制你的创意的时候，你发现创意这个东西是没有著作权，包括你现在的这个国家的知识产权的备案，它是不保护创意的，它只保护完整的作品。就如果你有一个作品的备案，对方抄袭了你的作品的细节，那这个是可以通过法律去诉诸的。如果你告诉你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对方把你这个想法给用了，你是没有办法去告他的。所以就像你刚才问我这个行业的问题的，它其实是一个行业普遍的困境。就一方面我们发现其实这样子的抄袭不完全是可能像于正这样子的可能产生的这种，其实大量的这样子的一种创意的抄袭在这个行业里面是屡见不鲜的。但另外方面呢，你发现没有一个最好的或者最规范的方式可以去保护完整的这个著作权。就好像你比如说你叫了这个名字，对方也叫了这个名字，其实你是不能够让对方不叫你这个名字的。就好像你可以叫平凡的世界，对方也可以叫平凡的世界，这个是不冲突的。所以你要真正意义上让我来说，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还是说把所有著作权大家要有一个清晰的版权这样的一个概念。这种概念如果深入人心的话，大家才不会去抄袭，不会觉得哎你在饭桌上跟我说的东西我可以随便拿去用，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饭桌上说的东西啊都是口说无凭的事儿。 对 啊，但是呢如果你变成了文字啊，变成了这个出版物的话呢，这个有相关的法律界的人士去为你鉴定， 这个就好很多， 有法官来判决。通过这样一些案例呢，我想我个人认为啊，多少呢会净化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风气。但是小人难防，小人难防，特别是你在没有见到经济价值的时候呢，你跟小人去做这个斗争啊，这成本会很大。这个琼瑶他打得起这官司啊，我可打不起这官司啊， 打不起这样， 是吧？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还真的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整个行业啊的一个自律，另外呢也需要法院判决所带来的这种威慑力，才能够让可能我们在经济上面不平等，名气上面不平等，人脉背景上面不平等的两个人能够平等的站在法庭上。当然谁都不愿意在法庭上去纠纷，去折腾，因为这个事儿呢是费时费力。你像这个于正和秦红瑶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宣判呢， 对， 是吧？钱还没拿到手呢。 好的方式实际上是制定一个可以完善的版权的规则，大家会对版权的这个内涵也好，或者说版权的范围也好，有一个明晰的界定。就好像你说的，比如说版权公证这种概念，其实是大家现在已经越来越被所有的人所接受。就是你先把你自己的知识著作权也好，知识产权也好。包括商标权也好，你会有一个咱们国家的有一个知识产权的登记，先把它登记好了。那会发生相关的知识产权和著作的纠纷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备案在那边的。 对，谢谢严桥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大家， 也谢谢各位朋友今天锁定关注读书俱乐部，朋友们再会。 轻轻哭泣，哆哆哆来咪西咪。